大家好，我是何故，你现在听的是 Ragazine.com.hk 一个追求生活态度的网络电台。 Hello, this game. 蓝天雪地主持人 Wilson, 阿谦、夏萨特、阿 Kit。My champion state of mind, my champion state of mind, my champion state of mind, my champion state of mind. 好，回来第二节蓝天雪地。監製係咪好似有 係啊？有啲緊要嘢要講啊！唔好意思啊，應該其實係上個禮拜應該要講嘅，但係咧講得興起咧就係、咁就冇辦法啦。今個禮拜就補翻講翻啦，咁樣就較早之前咧，咁就我哋咧就搞咗一個即係 聖誕新年送大禮， 係啦，聖誕新年送大禮就係、送個S 字頭嘅籃球俾大家啦嚇，咁樣就。反應幾好嘅，咁就有啲咁咧，就我咧就抽咗出嚟嘅，好奇怪，都冇俾個電話 number 我都唔知點樣可以 contact 你，咁啊，咁我唯有咧就覆翻你 email 啦，咁樣你哋就留意翻你嘅email 嗰度，跟住咧就俾翻個電話 number 我哋，咁咧我就派我哋嘅 Wilson 哥，咁就聯絡你哋去到領獎嘅，咁就詳情咧就希望大家就留意翻 fanpage 啊，之後我哋盡量搞多啲呢啲嘅活動啦，試下。 咁就送俾大家一啲即係過年有過年一啲聽下節目啊嗰啲咁樣嘅優惠啊咁樣咯，係咯。 OK， 咁頭先哇，真係唔好意思，講嗰、那個一講 OKC， 我即係唔停到口，原來成節講咗 OKC。咁其實今節有兩樣嘢想講嘅。咁啊，第一我又講個柯沙先啦，柯沙就塵埃落定啦， 係 啦。咁啊，喂，你不如講講究竟，譬如你一 個 東西岸最 先發陣容， 最尾嚇呢幾個先發陣容係邊幾個啦 ？OK， 咁好啦，先講西岸，西岸嘅正選陣容咧就包括 KD 啦，杜蘭德，包括快艇嘅格里芬，包括 K Love， 湖人嘅 Kobe Bryant 同埋。勇士嘅 Steph Curry 嘅， 喂 ，Kobe Bryant 可唔可以出到咧？ 佢唔係好想打咯。 轉頭我再講 Kobe 嗰度，轉頭講嚟聽。咁東岸咧 ？OK， 東岸就有好，東岸等阿 Kelly 啊。 東岸就有呢個克利夫蘭騎士嘅， 我知道搶住報啦 ，Uncle Drew 啦，跟住有熱火嘅孖寶 D.V. 同埋詹士啦，跟住阿謙嗰隊愛隊嘅 Paul George 啦，同埋今日好強氣勢62分嘅 Anthony 啦。 哇！咁啊，喺呢個陣容咧，有一個我覺得比較係出奇嘅。就係冇阿 Chris Paul 喺度，即係其實呢個我 Chris Paul 一路我覺得係應該即係差唔多十難 必然正選嚟嘅， 必然嘅 All Star 正選嚟嘅喎，點知原來今年就冇份，係咪同佢傷咗有關啊？定點樣咧？之前 人氣下滑得咁緊要嘅， 呢個係我其中一個覺得奇怪啫。咁 個個人都覺得啊，佢都入硬嘅啦，我投第二個咧。 咁佢啲 fans 唔夠忠心咯，唯有講，即係就話阿 Steph Curry 真係，哇！佢臨尾嗰幾日啲 fans 咁真係瘋狂咁即係投票啊，投俾佢啊！佢最尾嗰個票數一啲係過100萬嘅喎，嚇過100萬其實一啲都唔少嘢，因為阿 Way 都過唔到100萬啫嘛，咁啊又93萬啫嘛左右啦，咁啊。所以阿 Steph Curry 我覺得係其中一個比較啫， 因為舊年佢好似啲人覺得佢冇份就好似唔係好可惜啊嘛。 上年就因為佢覺得佢表現應該入去嘅，就算唔係話即係正選都 reserve 嘅咁今年就好即係非常之好啦， 全民皆投咁樣 啦，係啊，投曬俾佢啦。咁我諗上年就係話可能就都覺得唔好再重複你咁嘅事啦。喂，大家可能就要努力啲投票俾佢啦，啲 fans。咁另一個你最開心啦 ，Kit 就見到阿威同阿立邦兩個都入曬去啦。 10年都係咁啩。 我又估唔到佢原兩個，即係勒布朗其實我一啲都唔奇嘅。阿威其實因為呢幾年咁啲表現反反覆覆咧，即係有少少啦。 唔係，但係佢都有一定嘅球迷去投票。 所以唔係點會有喺嗰邊有電視？ 同埋東岸嘅後場始終都會唔會係咯，勁人就少啲啦，我覺得。 都 即係朗度又傷咗啊 ，D Rose 又傷咗啊， 其實唔關上唔上市，係有班忠實嘅 fans。 唔係，如果去到係啊咁講啦，即係去到九十幾萬咧，咁就的而且確。 好肉麻， 如果去到九啊三萬票咧，我覺得係點講咧？未必係因為其他球員嘅， okay. 即係的而且確阿威佢係都係 All Star 嘅常客啦，嚇咁同埋的而且確嗰邊如果佢冇咁受歡迎嘅，又唔會話拍電視啊，自己又出啲出路啦，揾個鬼蘇佢咩？咁 OK 有正選呢度一睇埋去，我都喺個 fan page post 咗出嚟，我話。呢、這個咁嘅陣容嘅純粹個 starter 比咧，話西岸，我覺得嚼硬佢嘅噃，因為你基本上呢邊係冇內線噶嘛。 冇錯啦，係咯，係冇中鋒嘅中岸嘅。 中鋒大前鋒都問水啦，大前鋒你而家揾邊個打啦？而家嗱，你喺嗰度最可以打 center 其實邊個係 LeBron？ 冇錯，LeBron 。LeBron 打 center 咯，咁冇啦，咁 推阿卡咩？推阿 Melo 打大前咯， 打大前鋒咯，咁但係。呢、這個陣容係我哋即係正選即係叫做球迷投票選出嚟噶， 係啊， 咁啊，所以咧，兼且佢改咗制咧，就冇呢、這個即係得前場後場啊，就唔係分位置。呢、這個其實都之前一路俾人即係有問，有 quit 過呢樣嘢喎，咁好唔好啊？我覺得有機會啊，下年我覺得佢未必即係都想咁樣投，因為喂真係冇聲塔冇到。或者大前鋒冇到，你唔可以 create 一個位俾佢去投票咩？咁你 係即係話就話中鋒少咗啫，都唔可以咁樣。 同埋你 唔理佢， 你個前後場，你呢三個係掂住前場最尾嗰條線，係嘛？基本上你話佢喂阿 LeBron 啊 ，Anthony 啊，阿 Paul George， 你話佢係後場啊，我都唔會反對嘅。老實講，係咪先？啊，咁啊，嗰邊就叫做好啲咯，但係其實兩個咧都係大前鋒嚟嘅噃。咁話説就最唔高興咧，或者最穩陣，其實都係 格芬，係咪？ 唔係格芬有份，係啊，杜偉侯活啊， 超人 咧、啊。唔係格芬，佢諗住啊自己個拍檔入唔到咁樣。 哦，咁佢入咗，起碼佢攰一半先啦。當然佢都好希望佢個 partner 入隊啦。但係因為本身諗住喂西岸。有聲塔嘛，有呢咁魔獸，今年嘅表現絕對稱得上係入 以為冇得輸 啊 嘛， 係啦，以為冇得輸，點知咧就僅僅咧輸咗好似幾萬票啊，俾阿 Love 嘅， 可能 LA 嗰班咧啲票咧輸曬過去俾阿 K Love 嗰邊，即係 LA 之前佢背叛咗啊湖人嗰班咧 嚇，咁 過曬佢， 即真係僅僅輸咗俾佢，咁啊所以咧其實唔係阿侯活自己出聲喎。是火箭呢佢哋嗰個 GM 呢就鬧鬼喎，佢話呢啲咁嘅投票吓，佢話夏登佢覺得第一樣，佢話阿 Kobe 都唔打得㗎啦，做乜俾佢選入去啫，應該就即刻搵阿夏登補選入去嘅。 但呢啲民選㗎嘛，關佢咩事啫，係咪先 喺呢個套。 即係證明咧，呢個選舉咧係有篩選。 唔係，佢好，因為專業機構咯。你望下呢九個人，唔係呢十個人裏面全部都差唔多一剔嘅。 我哋要佔領呢個。 哇！好心碎 清 啊 ，Kit 呢一個見解。 東嗰邊全部都係啊，唔係因為我嗰次都講緊㗎，我話 Kobe 起碼有一定嘅票數咧，就係、是、一剔牌都會幫佢攞票㗎嘛。 咁、 okay. 你而家喺三屆嗰啲度真係唔見喎。 咁呢個我考慮唔到啦。呢個但係就問題係。阿侯活，我就知道佢 阿李山，我錯咗添。 我係有，唔係咯。係 我記咗李山添。 誒，雖則你我知道你唔係好想佢著嗰啲鞋咁樣。 點同咧？李山有強國啊嘛，強國人啊嘛。 咁仲有就係另一樣嘢啦，即係呢個火箭隊啊嘅經理就嘈咧，就話佢冇理由啊，阿侯活係入唔到去嘅，佢又覺得。即係侯活嘅表現咧，係即係絕對稱得上 All Star 級嘅。咁啊，佢就喺個 Twitter 嗰度就嘈咗兩下啦。咁呢個其中一個人係即係投訴得最快啊嘅有關呢個 All Star 正選陣容嘅。咁另外就係阿 Kobe 啦，想講一講 Kobe。Kobe 究竟其實打唔打呢個 Playoff 咧？喂，唔係 All Star 咧？ 叫佢唔好打好過啦。 當然，其實佢自己一早就話。唔想打啦，佢又叫大家喂你投啲後生仔啦， 應該趕唔切啦。 佢話諗住俾阿尼拿特啊嘛啲票。 其實佢話除咗尼拿特，佢話你佢話即係呢班新嘅球員絕對係值得大家去投佢票，俾佢入去呢個All Star去打嘅。咁但係我唔知係咪佢講完咧就更加。 即激你，我係要投你啊！依球，我係要你睇你， 即 到時真係唔投到佢， 更加德高望重，我真係要投俾你啦，咁 啊，即係成全咗第十六次入咗呢、這個All Star 啦， 十六次 出唔出到成問題啊？ 嗱，Kobe 自己講咗話唔想嘅，但係真係 sorry 啦，究竟想唔想咧？有時未必好控制到啊。其實他之前試了2008年，他都打傷了嘅，但他都有打呢個 All Star， 就打兩分，其中他手指傷了，咁啊出一出嚟，跟住就唔打啦，演現身啦，因為真係要嗰年嘅佢同而家佢打個心態一來唔同啦。喂，我真係 All Star 嚟噶嘛，我真係 Star 嚟嘅，我要應翻啲球迷嘅即係 要求， 我應該出嚟嘅，咁所以佢出嚟啦。喂，大佬，去到而家呢個尾啦，你即係老實講，你玩到咩？我傷咗，咁啊，但係咧就因為佢其實有諗過咧，喺即係傷咗而家一路講個先前六個禮拜，咁啊。是諗住喺 All Star 之前咧，係出翻嚟噶，去打波。但係你去，你出咗嚟，你唔可以無端端就話你傷翻 All Star 唔打噶嘛，嚇、啊。咁就算係可以咧，你話真係傷，咁你要起碼停三場嘅，嚇、啊。咁你一係就之前之後，總之你夾埋 All Star 嗰場停三場啦，係咪唔得咧？但係你就即係玩串咗個 party 咯。你係出得嚟嘅，你係即係驚，又或者係唔係好叫唔好俾面啦咁。咁同埋你其實今年咧，即係我都話之前聽講啊，因為 NBA 喺2月1日咧就換呢個 commissioner， 即係 David Stern 就退休，咁Adam Silver 就會頂替佢。咁你即係如果我係新老細，你咪玩嘢先。我第一年。我第一年上嚟 All Star， 咁佢實出嚟噶嘛？咁你又話喂，咁你啲大明星啊，贏投票你又話唔打？哦，原來專登休息兩場，跟住又話出翻嚟打 season。咁其實你係搞串咗個 party。同埋喂，如果要講傷，有邊個要休息啊？偉迪都想休息啦，偉迪而家都唞緊啦，有得唔打，有得唔出席，其實寧願休息一下啦。因為偉迪會係啦，喂。Melo 其實之前都傷過噶，咁佢其實喂諗下喂，如果我 Kobe 都唔得，即係你整壞咗個例啊， 嚇 喂你無端端話唔打，咁個個都有機會有藉口話唔打噶嘛，咁同埋另一方面睇啊，喂呢、這個係即係 All Star 真係對於 Kobe 嚟講第十六次嘅明星賽，對於佢打咗18年 NBA， 咁對於佢嚟講梗係冇咁即係 excited 啦，即係冇 exciting 嘅嘢嚟啦。但係我諗下，有幾多人喺後面望住，好想打嘅、 啊。 你即係咁樣係真係會令 All Star 我又覺得俾人覺得你唔好尊重咯嚇。咁、所以其實佢有點疑身不由己，而家打定唔打咧唔知道嚇、啊。如果佢唔打咧，我相信可能佢係要唞到過埋個 All Star 先 出嚟啦。先出嚟 啦。咁、先出嚟啦。咁、其實呢個係最好嘅，呢、這個一定係最對於佢嚟講，對於 All Star 嚟講，對於湖人嚟講都係最好嘅。喂，其實一路個個睇，你見到 LA 今日再輸嘅時候，老實講你出嚟，你都變唔到乜嘢辦法㗎啦，咁你都係追唔到嘅。咁其實大家都話叫佢唞成年把啦，今年都唔好打啦，咁咪最好。咁睇佢自己意願啦，啊，因為佢呢而家只不過係影響佢多十幾日啫，如果佢喂 All Star 之前出嚟打，咁我都唔會諗住係呢幾場或者因為之前有講啊，鄧安東尼想阿拿樹同埋佢喺1月尾一齊出嚟噶嘛， 係 啊 係啊 係 啊 係 啊， 嚇咁呢個純粹即係一廂情願啫， 即係個人意願啦、 啊，嚇個人意願啦、啊，或者係咁，但係對於佢嚟講唔係一件好事啦、啊，咁佢我覺得。投埋佢啦， 係啊，真係投埋佢。 你大條道理又可以俾後面啲人上嚟，咁二來又休息。 Yan 都已經打得好似都 OK 啊，掩蓋咗佢個位啦嗰啲。 得分能力係嘅喺佢哋波，即係佢唔係喺而家喺湖人啊嗰、那個而家咁沉嘅態同埋個位置咧，佢出與唔出咧，老實講啊，對於湖人我 即係幫助唔大。 基本上而家我即係九。七八成啦，唔好話九成咁多，七八成其實入唔到 pay off 噶啦， 入唔到 都 你係代言人啊， 嗱你湖人球迷嘅 其實 Lakers 係入唔到 pay off 噶啦，即係好大機會，大家都有眼睇。不過咧 ，Kobe 想打係想打翻個態，可能 prepare for 下年咯，因為佢始終要落咗場打先可以 show 翻起自己個 form 咯。 佢自己冇啦，係 Kobe 嘅鬥心啊，冇人會懷疑或者係質疑佢，只不過喂都係為大局着想咯。同埋你而家講去到阿沙都係去多十零日啫，你打都係打少一陣啫，嚇咁你咪用一四三月出翻嚟，咪再谷行咯，其實都 OK 嘅。咁所以跟住落嚟咧，嗰個會有關 All Star 嘅題目咧，就會去到揾咩人去做後備啦。 嚇， 咁啊後備其實點選出嚟咧？就係嗱呢度就全部係觀眾投票啦，網民投票啦。咁後備咧就係全部係 coach 投票嚟嘅， 即係啲教練投票啦。 係啊，教練投票嘅。 有冇啲咩規矩咧？譬如話，如果係咁話。自己投翻俾自己嘅隊 就唔得嘅，就一定要係東岸投翻俾東岸啦，同埋係唔准投自己嗰隊嘅球員嘅。咁啊，由兩邊即係卅個 coach 自己選翻東西岸嘅後備啦。好啦，講下最大機會嘅，或者差唔多有啲係一定入去嘅後備啦。有冇邊個你覺得係最即係差唔多一定東岸先啦，東岸先。 東岸先。 係邊個一定會入去呢個 reserve 噶啦？ 我覺得我自己。中意兩個內線球員嘅，當然有好多選擇啦，東岸，但係有兩個我都值得入去嘅，一個就係公牛嘅諾亞，一個咧就係、是騎士嘅內線球員叫做華利祖，係巴西球員嚟嘅。咁見到佢咧嘅籃板數字都好高，好勤力嘅。咁我自己中意啲勤力球員咧，咁所以我就會投呢啲球員一票咯。如果我有得揀嘅話， 如果嗱東岸其實頭先講嘅嘢，其實一嗰頭先講個 coach 投票咧。佢基本上冇有六個球員嘅，佢去選兩個前場，兩個後場，再加兩個自由選擇，咁啊選出個後備出嚟嘅。咁如果係喂，如果即當你呢兩個係講緊嗰個叫做前場， 唔係咁我都冇內線，而家呢兩個啱曬，啱曬呢兩個。 但係喂，佢要其實都仲要選翻兩個咧，係打格嘅位。 哦，咁個格嘅話 ，John Wall 咯，同埋有一個Pacers 有個 Stephenson 咯 ，Lance Stephenson。 哦，嗰個你覺得佢即係值得入去？ 我覺得佢數據上都。好亮丽咯，今年都应该入嘅，同埋有两个咧，我觉得系真系比较冷门少少嘅，一个就叫做魔术嘅艾法鲁。 其实呢个雨即系因为其实小波啦，但系 小波咯，系咯， 佢入我觉得一啲都唔奇，系因为其实佢系基本上都系魔术得分主力啦，吓咁喂平均啊，我暂时冇数字，但系佢系去到一个咁23、24之类嗰个 standard 就应该系，咁你话选佢做 reserve， 我觉得一啲唔奇，只不过个星未必够， 系啦， 系啦，但系有好多时咧，啲 coach 咧系好多会中意揾呢啲，即系叫做 揾啲 即系啱用啲， 啱用啲之余咧，其实佢对于一个联盟嚟讲咧。其實都希望，喂，你唔好選嚟選去都十個八個啊，擁一啲新嘅或者係冇之前或者冇多人留意， 值得入去嘅， 係啊，值得入去嘅球員出嚟啊，咁樣咯。咁呢個都有機會嘅。 同埋仲有一個就係 Raptors 速龍隊嘅 Lowry 咯。 佢啱啱今日定琴日先做咗一個三雙。 係咯。 嚇，佢亦都如果實力上都可以嘅，因為其實話如果要講出嚟，喂，但係其實東岸咧，你頭先講嗰兩個 centre 咧，阿軒唔喺度啫。 係咯，我都話 阿軒 有個七尺嗰個咧， 仲要選咧，係 喎， 你都唔想阿 Hilbert。 但我真係 challenge 佢，因為 Hilbert 咧，佢真係嗱我因為我玩咗 fantasy game 咧，我都好熟啲球員嘅數據，我覺得堂堂七尺嘅中鋒籃板數字 Hilbert 講真即係偏低，佢係 barely 十個或者以下。我覺得真係唔係好可取咯呢一點，但係你可以繼續啦，你哋嘅選擇。 冤有頭債有主，把啲懟佢啊！ 唔係熱火講佢呢鋪， 呢個純粹係我即係一個玩家，一個 fantasy game 玩家 ，fantasy game 玩家。 咁 我 係 個睇法咯， 玩少即係少就真係對你玩嘅時候咧， 真係好大嘅折扣噶嘛。 但係阿 Kit， 你覺得寶樹值唔值得入去咧？ 我覺得今年就麻麻啦。 你如果俾我覺得入去應該 V A 輪，我會揀。 唔係啊嘛， 我都覺得係 V A。 但係而家講係前場，呢個係 咪即係保全？我覺得佢 保全係屬於分 court 嘅，咁 V A 輪應該係屬於後場嘅。我前場啫，前場你覺得咧？你覺得佢應唔應該入去咧？ 全都 即後備啫。老實講，即係只不過我覺得 都 OK 嘅， 佢今年數字上咧，我覺得都可以嘅。有喂三巨頭李傑有幾場係靠佢一條友仔孭起就熱火，等你 好多球三分臨尾 係啊 救翻。 只不過我係唔中意喂而家，因為純粹你見到嗰個陣容咧，我三個陣容咧。是冇內線啊嘛，你掛名是叫大前鋒位啫，但係打嗰啲波都唔係嗰一隻咧，我覺得係唔啱用啊。但係純粹以明星角度，又或者以數字上咧，咁佢都 OK 嘅， 都算有啲孭到飛咯，咁講。 啊，都孭到飛， 孭到飛咯， 孭到飛嘅。咁東岸後場咧，其實我覺得又係有啲，即係頭先有講，譬如阿窩嗰啲啦，咁有冇啲冷門啲添咧？仲有啲。我有一個咧就睇下先，好似係英隊嘅， 哦 Paul 叫 Paul Millsap 啊，係咪嗰個？ 哦，佢內線球員嚟嘅。 哦，係 forward 嚟嘅， 係。 咁另外啊，因為阿 Hofford 咧 爆空啊嘛， 就 傷咗， 唔係，我覺得其實 佢胸肌傷咗， 其實佢應該係即係最有機會入去嘅。 係啊 係 啊， 係如果你講係個 佢其實年年都掹住有得入嘅，佢都 都好似係 掹 到下嘅，係啊掹到下嘅。咁啊，我調一調啦，西岸咧。 哦，西岸 譬如我想 看看，西岸好多喎，真係你講先。 其實頭先講 Chris Paul 就一定應該要入翻去啦，係咪？ 係咯 ，Paul 嚟孖寶咯 ，Paul 嚟孖寶 ，Aldridge 同埋 Lillard 啦， 係啊係啊，咁呢隊又會入啊？喂，其實西岸好多人， 真係好多西岸。 頭先講 Harden 啦， 係啦， 侯活啦，呢啲又係好想， 同埋有一個真係，我諗上次喺 fan page 出邊都有個聽眾 mention 過嘅 Judge 啦。嗰個都應該入去嘅， 係啦 ，point guard 啦，係咯。 即係我覺得，喂，你頭先如果咁數落去咧，西岸冇講過實力啊，而係淨係講緊頭先 star比較多啲。 係啊，淨係嗰扎如果去到 star 級嘅，當然佢嘅實力唔弱啦。 係啊。 咁兼且其實真係嗰個吸引人嘅程度就大好多喎，個後備力量基本上。你頭先篩出嚟嗰五個正選之外咧，你可以再揾多五個正選出嚟嘅喎，其實係。咁我。唔好啊！嗰啲個 All Star 咧， 今年阿伊古達拿，舊年佢係第一年可以打到入去啦。All Star 今年好似直情冇人。 一來佢傷過啦，二來其實佢去到 Golden State 而家我唔知道，我覺得佢個表現冇之前即 係咁快。 喂，以前係啊，以前譬如佢喺咁快或者七六人嘅時候咧，真係佢 舊年佢 最差唔多係即係叫第一人啦，喺個喺隊波大佬嚟嘅，得分啊所有嘢都係佢嘅。而家去到呢度咧，就一來我得分佢唔會第一點啦，甚至乎第二點都唔係啦。 咁第三四啫。 第三四啦嚇，第三四啦。咁你其實有 Steve Curry、K Thompson 喺度，兩支係咁沉沉聲射嘅炮。咁但係有佢亦都有啲亮點，有兩場波咧係 絕 殺三分嘅。咁啊，佢呢啲經驗同埋質素啦，即係個心理質素啦。咁佢喺呢隊波係有呢個發揮咯，但係就真係唔需要佢再做咁多嘢，反而防守啦，防守會係。咁但係咁因為咁啦，即係你選已經都唔會選佢啦，即係打投票或者係即係 All Star 方面。但係即係只不過我覺得其實今年唔好啊，再就傷下傷咗好多人啫嚇咁啊。同埋咧，其實每一次 All Star 咧，都係其實最好玩咧，就係傾呢啲嘢啫，選邊個去到睇嗰場波咧，大家都係真係好 hea 嘅，其實係 有啲似表演賽咯，係咯， 好表演啊，係好表演， 基本上玩花式，玩特別啲嘅傳球，跟住睇下啲明星對碰下 波鞋咯， 係 波鞋咯，因為一定會出啲特別版噶嘛，係咯。 嗰啲先真係雲，即 係其實睇佢哋， 大佬， 其實睇佢哋跳舞啫嘛，同埋 唔係，同埋唔係最緊要係跟住嗰件衫又咁醜樣咧，更加唔會有人買咯，覺得 可能對波鞋好翻啲嘅時候，咁或者會有啲水吸 下 咧。 但係今次波鞋真係幾支殃喺心口。 係而家唔係叫你買波衫啊，你唔中意嘅你可以唔買噶嘛，波鞋呢啲嘢又另類嚟噶嘛。 今年比較 第二啲 咁啊，今年比較難度高啲啊，揾完咁嘅波衫要佢哋嘅質素睇下。可唔可以托低件衫靚啲？ 我見到個 logo 咧，其實都搞笑嘅，似嗰啲咧童子軍。係 啦，童子軍個 係咯，個係咪有特別啲意義㗎？其實 就是、那個一個東岸一個西岸，唔知幾時嘅，即係一個標誌嚟。好多上用咗用咗， 有少少似葵扇咁樣，又唔知點樣，唔知點形容嗰個標誌。 我爸一但美國想話個喺即係點講咧？即係我留意咗耐喺設計咧方面咧，其實尤其是 graphic 咧，即係其實係差咗好耐㗎啦。我想話，即係呢啲咁核突嘅 design 咧，即係喺日本先，唔係喺日本啊，喺其他地方見到，係得美國先有嘅啫。我想話，咁啊唔好談論嗰件衫。 佢部生果機畫唔到啲靚。 不過講真，喂，不過講真一樣嘢喎，你講開 design 咧，其實如果你睇翻而家嘅 M， 即係嗰啲籃球鞋同以前嗰啲籃球鞋咧，即係九十年代 嗰啲真係冇得講， 真係完全唔同嘅。雖然你嘅物料係先進咗，同埋嗰啲即係保護性強， 所以佢不斷咁 retro 咯，不斷咁樣復刻咯，而家要 係咯，不斷咁復刻嚟到吸金， 係啊， 冇辦法， 係咯，同於復金無縫咯，而家咪 冇啦。我 All Star 即係基本上講埋呢個題目，其實咧就即係去到睇波，又話我哋之後可能會講下。即係會邊個參加入樽賽啊？ 三分賽啊！ 而家未知啊嘛， 係 咯， 未知啊。咁下一轉我哋就即係覺得如果一 公布咗之後， 公布咗我哋再講啊。咁啊 ，All Star 陣容就講到呢度，因為仲有一個另一個題目就今個禮拜咧， 都幾主打嘅， 啲主打嘅。咁啊，David 你去發版啊呢個俾你。 好啊，我哋講 Phil Jackson 定講 Kobe 定係一齊講。 講下 Phil Jackson 啦，因為 Phil Jackson 都係帶出嚟嗰啲嘢就會。好。有冇話説啊 ？Phil Jackson 今個星期上。 上咗一個 Fox Sports 嘅一個 show 啦， 係啊，就啊係啊 ，Gary Payton 有份主持咗嗰個， 係啊， 係啦，咁啊又大談咗啲嘢，又訪問咗廿幾分鐘， 係啊， 咁啊，不如阿 Jerry 你講講睇下有啲咩值得 佢個 show 就幾好，其實幾好睇嘅，大家可以之後睇翻啦。咁其實佢 cover 啲咩 ？cover 咗佢 Kobe 嘅近況啦 ，cover 咗佢自己執教未來執教嘅機會啦。cover 咗Jerry Buss 即係之前湖人班主同埋現任其中一個班主 Jim Buss 嘅睇法啦，同埋佢亦都有評論過 OKC Durant LeBron 啦，係啦，即係球星嘅比較啦，同埋佢亦都有 high 過 Andrew Bynum 呢個 topic 嘅。 好，咁啊講邊樣先咧？ 講你話講樣樣 喂，就講佢喂，但係我頭先有一樣嘢係漏咗喎。其實有一樣嘢好爆，佢爆出嚟，因為我見啲報道咧，第一單嗰樣嘢就係講咧，呢個好快講，就話咧喺2000年嘅時候咧，就阿高比，佢仲帶緊湖人嘅時候，咁啊話説係阿 Jordan 之後第一年嘅退休第一年啦，即係打完巫師之後啊，咁啊話阿 Phil Jackson 咁啊。就大波咁啊 ，Jordan 去睇波，咁就话跟住阿 Kobe 咁喂，咁啊过嚟阿 Jordan 喺度啊，咁样阿 Kobe 一埋嚟就话，就可以 我借硬你啦， 我借硬你啊，咁啊，同阿 Jordan 温暖， 系啊，我借硬你嘅咁啊，系喂，听落哇，就好即系如果纯粹咁讲出嚟，好似好恶言咁样，后屘。就話啊，呢件事係阿 Phil Jackson 講出， 因為嗰陣時湖人個 offense 咧就有啲即係棘棘地嘅，唔係好順嘅。咁跟住阿禪師就諗住，不如揾個 MJ 過嚟同佢傾下偈啦，開導下佢啦。點知佢一開始咧，阿 Kobe 就係啦，好自信咁同佢講：我先，我贏硬你啦 ，one on one， 隻硬你。 後屘有問翻阿 Kobe， 因為咧嗰個下又係講嗰啲咁嘢，咁佢話當然嗰件事其實就唔係你寫得，即係唔係 本來講得斯文啲嘅， 個氣氛絕對唔係嚴重嘅，係講笑 講笑咁講啫。 玩下嘢 啊，你諗到啊？咁都話調翻轉頭啊 ，Jordan 其實佢對於咁佢對於呢件事咧，佢絕對唔會嬲嘅。 係咯 嚇，我想第二個你走埋啊，即係你揾啲孱仔走埋同佢講啊，佢真係打爆你，即刻我除件衫即刻抽人命啦。咁阿 Kobe 佢係即係坊間或者佢自己都默認咧。 最接近佢 啊 ，Jordan 系神境界，阿 Kobe 已经最接近 Jordan 呢个境界嘅人嚟啦，系，因为佢话喂你模仿得抄得嘅，你都抄晒阿 Jordan 噶啦，咁样，即系佢自己咁讲，佢嗰个技巧好好嘅，佢话你嗰啲，即系佢话我 温暖温嘅嘢都学晒， 因为佢 理都分埋出嚟， 立晒啦已经， 系佢话温暖温我未必赢到 Kobe 噶，佢话，因为你即系基本上佢又得晒嗰啲嘢嘛，咁其实即系话你劲啫，因为我啫咁样，所以我觉得佢答得非常之即系呢啲 好巧妙， 神级答案啊，可以话系。 嗱呢啲咪公關手段好嘢咯，係咯， 最要贏人先會贏自己咯，係 啦。 咁啊呢個唔講啊，呢個純粹即係其實花邊啫。咁其餘咧，Phil Jackson 頭先你講就講，但係頭先你講第一個 兩個老闆啊嘛。 即係 Kobe 嗰度。 Kobe 咧，佢其實Phil Jackson 佢仲有講過 Kobe， 其實 應唔應該復出咧？今季 復出咧咁樣。 係啦，佢就話如果 Kobe 要四月之前先復出咧，佢就話免啦，因為始終太遲啦，咁你都係唔實際嘅。但係如果佢二三月就可以出到嚟咧，就鼓勵佢出嚟，因為佢咧認為咧，即係一個球員要恢復翻嘅狀態咧，就一定要落場打先可以。keep 到咯，先可以操到咯。 即係佢要落去打 All Star 啦。 唔係， 落場打上 場操到好正常啊。呢個係咯，係咯。因為所有譬如話嗰啲運動員，你都係一定要落咗場，你先感受到個比賽 氣氛啊。係 你練波係另外一樣嘢嚟。 係啦。 另外佢哋有講啦，阿 Kobe 嘅即係佢 forecast 啦，即係 Kobe 之後究竟會係點咧？佢對 Kobe 都係有信心嘅， 有信心，有信心。 佢話你打， 佢唔會驚訝嘅。 打，佢話可以睇住啦，佢出嚟咧，佢基本上佢話我唔係好擔心，即係佢完全同以前嘅表現脱曬節。咁但係佢其實只不過咧係會擔心佢防守。 冇錯，係呢個係冇錯。 最方面其實佢覺得 Kobe 喂，你同佢做多啲 pick。或者保護多啲嗰啲戰術貨佢咧，佢一樣可以即係 deliver 到呢個進攻嗰方面嘅要求俾你嘅。嗱、你要求佢做嘅嘢，咁但係防守佢真係即係呢， 因為年紀大咗咯， 年紀嚇，因為有講速度啊，同埋嗰個身體對抗啊咁樣。咁佢對呢方面有啲擔心啫。咁但係老實講，呢、這個佢唔講，我哋都應該都知道㗎啦。只不過佢又會對 Kobe 嘅即係整體嘅復出咧，佢係。表示係即係叫正面嗰啲，正面嗰啲咯，係咯。 咁佢亦都有 mention 過佢自己嘅執教嘅歲月會點樣啦。因為佢執教，佢就話佢應該就唔會再執教邊嘅啦。咁佢就同 Lakers 嘅 fans， 即係包括我咧，就話俾佢知唔會再 coach 噶啦，係啦。 老實講，你我都唔會再翻嚟。 係啦， 因為老實講， 因為有單上年嗰單嘢啦， 我走咗。係啊，其實。我都俾埋，即係俾曬位你嘅啦。我都 OK 啦，翻嚟打啦，幫你哋執教啦。 係啊。 哦，你好整唔整嘅走去即係請咗定安東嚟。 係啊，呢個真係好慶。 嚇！但佢自己嚟講，佢話我即係對於佢嚟講咧，我唔會嬲或者點。咁咧，佢就話我唔會即係，但係呢個moment。即係其實老實講，去到佢都 因為坦白講，喂，大姐佢又咁神級嘅教練，你咁尷尬，好攞噶嘛，係咪先？即係教到佢咁樣， 喂，俾曬門口，我翻嚟，跟住我唔請你，我請咗佢喎，咁樣，咁呢下就 請個咁樣嘅品客咁嘅樣嘅教練， 喂，我本來齋 柱嚟 噶嘛，係啦，我淨係想講，本來我等我呢啲， 我滿漢全席噶嘛， 呢個五星級嘅主廚，乜嘢識煮啊？哦，我好啊，我屈就啲翻嚟教你，因為嗰陣時點解翻嚟教你對波，其實唔係即係講緊個陣容啊，或者個狀態已經唔係當年佢嗰陣時 free pit 嘅時候，或者唔係幫阿 Kobe 攞嗰兩年冠軍嗰陣時候嗰對波嚟噶嘛。 嗰陣時都未齊整噶嘛，嗰陣時係咯。 佢而家再翻嚟，其實佢都係將自己個名攞出嚟叫賭啦。喂，我都 空一空你哋先啦。 我而家話曬，即係 攞個名出嚟 喺個 coach 裏面。佢贏得最多我唔記得佢係咪贏得最多錢 十一隻， 係啦，但係 十二個連埋球員只一隻嘅話， 但係我躲過咪響，我做乜翻嚟要整臭自己嘅名先？哇！最尾一陣話啊 ，Phil Jackson 臨尾嗰兩屆啊，原來帶嘅湖人係咁差，即係硬係喺自己個名牌度硬 捽啊污點啊嘛， 捽啲污糟嘢入去，咁咪無謂啊。咁啊，所以有時候唔翻嚟好正常啊，但係佢仲吸引咗啲嘢。 但係咧，佢要牽涉一樣嘢嘅喎，佢就話如果咧我做呢個GM 或者做呢個 president 咧，即係幕後咧嘅軍師咧，咁佢就會有興趣可以翻去球會嘅。但係如果你話出去執教隊波咧，就機會就好零啊，係零啊，唔係微啊，係零啊。 今次咧就希望睇下嗰啲球會嘅嗰個球會嗰啲高層啦， 係啦， 會唔會睇得到原來阿 Phil Jackson？抛咗一个橄榄树出嚟，咁睇下你会唔会攞得到啦？ 不过佢而家咧，佢而家个老，佢即系胡荣贤将个老细咧，除咗佢哋未分妻之外咧，阿 Jim Bus 咧系好难搞，呢个极度自我嘅人物。 佢有 comment 过佢佢爹哋 同埋佢嘅分别咯。同埋 Jerry Bus 咧， 系啊， 其实佢赞佢爹哋，哇，佢系一个非常 成功嘅人物 嘅班主啦，因为佢话佢将篮球嘅嘢俾翻。 Basketball people 係啦，俾翻識籃球嘅人去處理，佢只係make個final call嘅啫。譬如我喂，問我哋，可能你就係俾翻幾個 option 你，老細你自己揀啦。呢幾個 option 其實都得嘅，咁佢係純粹make個呢個 decision 啫。但係佢又唔會參與 去哇你應該點做點點點做，咁好明顯其實佢就話緊佢仔 唔係好識嘢啦， 即係兜個圈話翻佢仔，喂你又冇你老豆呢個咁嘅即係 手段 眼光氣量啦咁樣，咁所以導致而家對波就咁樣，即係我 get 到嘅意思係 我都同你 get 到嘅嘢一樣， 係啊咁我點想啊等。你上次咁俾塊蕉皮我踩，嚇、啊、我已經即係好似即係姣婆守唔到寡，收完山又話出翻嚟話幫你，跟住你一下 reject 咗，跟住請個整齋嘅咁樣，咁啊所以其實老實講，佢已經好客氣㗎啦。 同埋佢未婚妻係啱啱講你咁落我面，佢隔離哥我條仔嚟嘅，我未婚夫嚟嘅，你請個你請個訂 Tony 過嚟，好、 啊、 搞錯咯。 我佢即係其實啊 ，Phil Jackson 同即係 Lakers 佢班主呢個家族咧都有自己都即係豪門恩怨嗰啲咁樣恩怨情仇，有少少有少少 搞得掂啊外父，搞唔掂啊大伯而 家。唔係嗰個好似細佬定係我唔肯定係細佬。 就得哥嚟 細 哥 最細啊佢，佢娶咗佢老婆， 咁啊 佢妹嚟㗎嘛。 咁啊有啲咁嘅牙齒印啦叫做啊。咁另外佢仲講咗啲咩咧？如果 Kobe 以外。 Kobe 以外，佢仲有講到 OKC 啦 ，OKC 係啊， 係咯，咁佢頭先同阿 Wilson 講嘅嘢咧，啊，真係有啲異曲同工之妙。 我冇睇過佢講嗰啲嚟講過。 因為咧，佢都話OKC 啊 ，Durant 都係一個天生嘅射手啦，好全面啦，有遠程，有彈跳力，亦都外形都比佢即係佢嘅身形咧都比佢外形強壯嘅。但係咧，佢亦都話 OKC 呢隊波咧係打個人素質，係冇一個 system 嘅。Oh. That's why 咧 ，Westbrook 而家傷咗咧，阿大少咧就要攞咗好多分先贏到波。如果唔係咧，就冇乜機會贏到波啦。咁樣咯，係咯。 咁呢個好 fair。 好在唔係話睇好佢啫，佢通常睇好親邊隊都 即係好燈啦， 係燈燈地嘅啦都。 係咩燈咁樣 ？Phil Jackson 我唔好知道佢燈唔燈喎。我覺得佢應該幾準喎，咁多年嘅中 教 經驗。 佢教嗰陣時咪準咯，講嗰啲 出面講嘅時候就都係吹水多咯，都係點你啊？ 都 係 燈燈燈燈嗰啲嚟㗎嘛。 咁啊，另外佢最尾就都係講下阿拜林啦。 又講拜林啦。 佢不過呢個我都知啊，拜林佢話：，佢唔會就咁收山嘅，佢一定要出翻嚟嘅咁樣。因為嗰陣時其實阿 Phil Jackson 都教過拜林啦，即而且嗰兩屆即係兩個冠軍指王拜林喺當中發揮嘅作用咧，都有一定嘅嚇。咁啊，所以佢都即係要幫兩口嘅就話：，喂，阿拜林其實真係都得嘅。佢覺得佢唔會就咁話離開咗呢、這個。籃球 就絕跡咗嘅， 球場就唔翻嚟噶啦。咁佢話絕對咧就佢放，即係覺得會佢幾時都翻嚟打波啦。 不過佢都有擔心就係，因為畢竟拜林咧都做過兩次 season ending 嘅 surgery 咧，即係咁佢就會對佢之後可唔可以受到咁樣嘅rehab 咪復，受唔受到咁樣嘅痛楚咧？佢就有少少擔心嘅。 呢個我覺得拜林即係而家唔好再。走去打保齡啊 ，click 啊嗰啲，哦，專注去即係 做康復嗰啲，係咯，即係做翻啲康復性嘅嘢，譬如話嗰啲治療啊，加強翻啲肌肉嘅 強化翻， 唔好嚿豬肉咁樣彈出嚟咁樣，咁其實已經係好咗第一步先 啦， 係咪先？ 係咯，即係冇夢要半玻璃。 其實除咗阿 Phil Jackson 呢個禮拜咧，我覺得阿 Kobe 都有兩個 係啊， 即係佢講過兩段嘢。即係有啲俾人即係覺得話，睇嗰兩段嘢，我仲以為 Kobe 退咗休嘅添，即係嗰啲退休球員講。 不過其實 Kobe 而家佢級數都可以講呢啲嘢。 佢真係覺得自己係就接近退休嗰個階段嘅，心境已經係 收嗰份糧唔係退休坐。 我知，但係個心境問題啊嘛，個心境質素。 即係佢諗住講完就坐低唔使打。 咁第一樣就係話， 佢就係話而家 NBA 嘅吹罰就過嚴啦。 係啦，佢因為佢話好鍾意打 defense， 佢鍾意啲 old school 嘢，即係體力化嗰啲 no harm no foul 嗰啲嘢嘅。 嗱咁樣呢，咁我就唔係咁同意呢一句啦。咁佢話而家過嚴呢，其實唔係呀，你睇下阿某人咁樣走步走咁多都冇事，係咪先？ 我就想講呢，因為而家吹罰過嚴呢就衍生咗一個問題，就係插水 flopping 嘅問題。我覺得呢個係有關係， 呢個可以係一個 有關係。 呢個係一個， 因為你而家掂一掂就話 foul 噶嘛，咁你見到幾多咁多人插水就知道，可能就係位於呢一個犯規啦。不過好啦，我哋繼續講話 Kobe 嘅其他治療先。咁佢就話而家缺乏過嚴嘅，同埋佢中意佢 prefer 翻以前舊式嘅打法，就係、是、比較體力化。 同埋佢覺得咧，就係話佢，我覺得佢兜好大圈啦，等於話而家咁樣啊，即係咩打乒乓波咩？即係我演繹嘅，打乒乓波咩？掂一掂又唔得，咁樣 click 啦。 即係佢又話，而家啲球員咧係點解咁勁咧？就是、受惠於呢啲咁嘅即係嚴謹嘅催罰啊！哇，點解調又唔得？咁啊變咗打下防守啊，變咗冇咁唔可以打咁緊啦。係 啊， 咁你自然咧，你嘅得分能力啊，即係。容易咗啦，你得分啊，做其他嘢容易咗啦。同埋咧，譬如有好多球員咧，佢話好多時嘅得分咧，亦好變咗嗰個喺罰球線上面啊，攞嘅佔比咧又重咗咧。 冇錯，冇錯。 即係佢即係兜圈都係叫佢讚翻自己喂，我呢啲就係喺人 mark 到我，即係貼住嚟 mark 話，唔係我喺嗰個時候長大嘅。我呢啲球星咧，係 即係影到好多張 poster 噶啦， 勁過而家嗰扎球星。我覺得呢啲即係佢裡面嘅意思嚟嘅。 係啊，即係我以前諗咗點樣過你啊，又要自己提升下可能中距離啊咁樣。 俾你即係咁係啊，一個咁嚴，即係叫咁難 咁辣嘅防守， 辣嘅防守啊。係 咯， 我就要諗好多嘢， 好多假身 自己係啦，技術去做到 提升翻。 但係喂，調翻轉咧，其實我當我自己本身都半個 Kobe 嘅球迷啦。但係我想話，佢自己咧都用咗利即加強咗呢樣嘢之後咧， 佢攞咗5000分嘅 free throw 上邊， 尤其是加強咗 hand check 呢樣嘢之後咧，我想話，我見佢打波其實好中意都靈活啲嘅，例如喺佢即係例如掃手啦，喺下盤嗰度一掃過去，即係就好容易 high 人哋噶嘛，或者咧係人哋第二手埋去加，即係去行佢嘅時候咧，佢又好中意喺下面。好將個波擺好低，跟住一提上嚟撞人嘅手度咧，就搏到foul嘅。 即係搏 contact。 即係我覺得， 其實明星低佢都有份 嘅。即係佢一半一半啦，的而且確佢一路打嗰個年代係基本上真係打一啲好辣嘅防守起嘅，咁只不過到而家咧就開始唔需要真係下下用到呢啲啦，用下腦，用下腦點搏你foul咧， 點過你咧或者 嚇點等你，即係我又捉到foul又可能得個分咧，咁係好似容易啲嘅咁樣咯，咁只不過兜個圈就真係讚一讚自己啦。咁另一個佢又講過係咩咧？ 佢另一個就係覺得 NCAA 嘅制度咧就幫唔到球員成長嘅，佢就話不如咧。就早啲入 NBA 打波算啦，不過而家 NBA 係唔可以，即係唔容許呢件事發生 嘅。其實佢就係又趁啊，我趁阿 David Stern 臨 即係交接期間 收工啦，即係再即係再鋤佢兩嘢啦，就係話，因為係 David Stern 規定咗，而家一定要 NBA 球員咧係要 at least 讀過一年大學， 係或者停一年打波， 咁或者你係出過外國咁樣啦，咁翻轉頭噶嘛，喂。但係數翻轉頭咧，就當然啦 ，Kobe 係其中一個。 十七歲已經入去 了係啦，同埋佢嘅拍檔嗰陣時阿拜林 係 都係高中生，其實嗰陣時數埋 詹士都係啊， 詹士啊，我呢、這個真係問你我先知喎， 詹士都係未讀大學， 有好多啦，有 LBJ 啦、KG 啦、拜林啦。之前有個水貨狀元啦 ，Creamy Brown 啦 ，Eddie Curry 嘅，其實好多都係一紮嘅高中生，就是入去 NBA 打波。 即係佢列咗好多，就係話唔讀或者唔打 NCAA 都可以喺 NBA 好成績嘅球員啦，咁樣。咁但係即係我覺得又係即係點講咧？佢又係當然兜個圈，又係即係坐咗啊 ，David Stern 呢下覺得佢呢個決定唔好，同埋佢又覺得我哋呢班即係佢保護翻自己呢班球員喺中學高中走出嚟嘅，喂，我哋都係勁人嚟嘅。咁啊有説咧，因為見咗呢兩次啦，呢排咧出親作客，咁佢唔使打波咧，都走去嗰啲大學咧又聽下書啊，成 陪坐。 啱啱啲人係問開佢，喂，係咪想攞翻個 degree 啊？成啊，佢都係同人講。根本我唔係諗住要，即係一定要有個 degree 先係咩咧？我只不過覺得係需要真，即係呢啲我係想去學嘅嘢，想去識嘅嘢，我咪又唔代表我真係要去好專心去攞翻個 degree 咁啊。跟住即係其實騰關啦，或騰掹咗個咁嘅話題出嚟，咁啊 OK 但係就我覺得，但係我想話，經過呢個 college 大學嘅籃球出嚟嘅球員勁嘅，我諗嗰個 list 即係都唔知長幾多啦。咁我自己。嗰一本人嘅睇法就係我係同意 David Stern 嘅呢個手法嘅，因為老實講啊，我都話成日好多時都係阿爸阿媽又係傳統調打波啊，嗰啲全部都係咩嚟咧？即係唔讀書啊嗰啲人嚟噶嘛，波喉啊嘛，以前就佢其實阿 David Stern 就係想話將。因為佢要將呢個 NBA 拱上去個世界舞台，你就一定要將佢包裝得好靚，就話喂，我哋係推崇一啲嘢，唔係 讀過書嘅， 係啊，即係唔係想喂打波咧就點點點點點，我係希望 即係佢哋發展咧係即係喺讀書方面有發展啦。啊！喺打波又叻啦，咁样咯。 但系呢个有别，呢、這个有别于足球。但系足球你好后生，譬如幼稚嗰啲咧，譬如十几岁就开始呢个球探嚟到发掘佢啊嘛。但系咧，篮球就要去到某一个岁数先可以开始打波咯。咁我觉得其实系有分别咯，同埋其余嘅其他体育项目就 都有嘅，有嘅。咁我但系anyway 啊，我话 David Stern 你不能，你老实啊，你就算米高佐敦走出嚟咧，你都不能去抽佢水啊。 嗯 佢喺度三廿年，將個 NBA 嚇嗰陣時嗰個總價值咁三廿年，唔知升咗幾多倍啊！嗰、那個由最初係一個本土嘅美國嘅一個受歡迎嘅運動，推到去一個咁 全世界 嚇，而家睇下有幾多億人睇呢、這個，當然我唔會係全部都係佢嘅即係功勞係啊！咁但係老實講，佢喺 NBA。真係呼呼喚喚嘅，佢係喺當中做咗好多好多嘢嘅。 同埋佢哋之前有一個咧，佢哋點樣成名都好啦。佢有第一年新嗰時咧，佢有啲係理財顧問去教佢哋點樣理財呢樣嘢。 而家我覺得係會多咗呢啲，而家好少。因為佢哋你再見到一啲打完 NBA 跟住有老 賭 嘅球員啩。即係以前啫，我香港都冇咁多嗰啲做咩咩風險管理啊、金嗰啲投資啊管理嗰啲啦。 MPF 都冇啦。 而家多咗啦，咁啊，如果佢冇幫襯錯一啲 兄弟 啲咩鬼公司嘅話，或者揾錯咗 sales 咧，其實我相信佢哋揾咁多錢咧，點都可以待住嘅。喂，講開錢，最尾臨完之前，我想講講咧，啱啱福布斯咧，其實上個禮拜係公布咗咧呢個 NBA 嗰個球會啊個價值。 哇！ 係啦，我第一名，你有冇睇到第一名？你知邊隊咧？ 估下啦，各位。 我知道咗啦，所以我 你啊，阿 K 你估下。 我估系而家。 系而家最值钱嗰队球员。 最值钱 球队 球队球队球会啊！ 最值钱嗰队球队系咪阿 Jason Kidd 嗰队啊？估 咯。呢个真系唔系，头三名都冇佢份。 嗱，我估先啦。 你连埋啲人嗰啲都系 assets 嚟计 先 咯。 我估 热火 啦。 啊，咁啊，首先系错晒先啦。第一位， 唔系先，纽约。 是啊，第一位就是纽约啦。 是啦、啊。我记得是有啲。 话说佢而家嗰个估值呢是去到14亿美金。 是啦、啊、就是我记得有嗰啲股票嘅问题啦。 是啦、啊。佢上年嘅收入呢是达到2亿8嘅美金、收入纯利嘅收益呢就9600美金。咁话说呢就话佢其实创咗呢个最高收益嘅纪录嘅。上 年 是啊。 第二应该湖人啊。 但因為佢上年佢入到季後賽第二輪啦，咁二來咧就係嗰個麥迪遜廣場啦嘅，其實佢嘥咗好多錢去維修啊，做咗好多嘢啦， 八層樓高， 同跟住咧亦都有好佢喺嗰個TV broadcast 嗰度咧嘅收入咧係吸收咗好多觀眾啊，咁其實好即係直接係關於佢哋嘅表現啊。其實佢哋同埋其實紐約一向紐約呢隊波咧，其實好多球員想去，因為一點解佢即係後備啊，即係老實講屎唔臭嗰、那個都拿住幾百萬噶嘛，嗰、那個 center 即係打幾分鐘啊，冇嘢出，都係拿住呢個人工啊。咁紐約係一笪好揾錢嘅地方嚟噶，佢門票又貴啦。 但係仲係叫 NBA 定計埋去打其他先 ？NBA 啊，好咁犀利？ 係淨係 NBA 啫，係啦。第二位咧。就 LA 啦，LA 但其實真係好少，估值係13.5亿，咁收入，但收入就爭啲啦，雖則佢收入咧就有2.95亿美金啦，但係收益即係個純利咧得6600万啫，就差唔多爭成3000万，係啊，3000万美金嘅。咁你頭先講嘅熱火，我揾下先，哇！呢度冇第七。 哇！做乜跌咗咁多？舊年都 第三 嘅。 我想估第三係咪 牛仔啊？ 第三係芝加哥。 哦。 第四係波士頓。 係啦，都差唔多啦。 第布勒克林網隊第五啦。第五。 但係我想話 L A 純利都有6000几。 第五咧係講緊佢估值喎，記住。但係其實咧Booking 係上年蝕咗2000万。 咁佢俾好多豪華税嗰啲可能要。 啊，佢就話咧不惜工本啦，大佬佢掉咁多錢落去，佢話 佢呢個賽季至少都要蝕五千萬嘅，係啊，但即係呢個係上年啊嘛，咁所以今年應該再試引用。 五千萬即係蝕兩個球員啫，冇所謂啦。 好，阿 老 細 兩個啫嘛，老細大把，最多未結婚。 老細掉錢落去， 大把就唔同。 咪結婚咪分咯，嗱我有二千萬嘅負資產啦，你要唔要？ 老細掉錢落去都唔係諗住收益嘅啦，都係最緊要個朵啫，咁樣咯。 玩埋啫嘛。 咁啊熱火啦，熱火啊排第七，上年係排第幾啊？你話？ 好似記得我排第三，我哋都有報過舊年。 係啊，咁佢話去年決賽咁啊，基本係呢個即係為成功為免，其實就應該好好嘅，因為喺個電視轉播收益咧，其實又提高咗嘅。 嗯。 已經佢話 衰咩咧？咁點解達到第七咧？ 到佢冇特別講過衰乜嘢，但係咧佢話亦都達成咗熱火咧，就係同即係嗰個縣啊嘅嘅當地嘅地方咧，都話我喺個譬如嗰個場館收益啊，都達成咗協議，其實都有啲錢落袋嘅。咁可能佢之前嗰幾隊真係特別犀利啩，之前第六位係侯斯頓啦，頭先係網隊啦，咁啊又塞爾特人啦，都傳統叫勁隊嚟嘅，同埋火箭隊呢幾年以我所知佢哋搞。嗰、那個喺推廣嗰度，其實係好用力嘅。 舊年都 All Star 佢哋嚇， 咁啊，所以我個熱火就跌到落去第七，不如估最尾嗰隊啊喂。 阿謙嗰啲嗰隊都係舊年都係尾二定 最尾我估係帝王啊。 最尾嗰隊係公鹿。 公鹿啊， 係啊，帝鹿 又出奇喎、啊。公鹿上一季都入到大八 嘅，係咯。 其實隊波係值翻四億美金嘅啫、 哎。 但係其實佢賺緊錢㗎，你佢估值低㗎，佢仲賺錢，上年賺錢嘅。 大有大食，少有少食啦。 係啊，喂，呢個估值其實老實講都係即係老細個面嚟啫。喂，最緊要有冇錢落袋啫。 咁啊， 估值但佢有負資產咁有兩個。 第幾位係帝王 Wilson？ 帝王啊，哇，揾先喎。跟住29名就係山貓，跟住就係新奧爾良嘅托隊。英隊木狼都係26， 咦咁牛小牛咧？因為小牛舊年都唔係太低嘅啫，好似。 但係原來呢個印第安納其實係排22，對波原來好平啫喎，有啲錢可以買出去喎，四億七啊啫喎，四億七美金啊啫喎。 阿謙諗諗佢啊喂。 係啦， 四億七啊諗諗佢，你真係當佢幾百萬未開頭。 我記得都幾正咯，就幾日 紅。佢一巡迴演出可能紅咗咧，之後搞得掂咧咁。 唔係，佢做下小股東 OK。係 咯。 帝王隊頭先係16，佢都有都值5.5億美金嘅，但係只不過我覺得頭先投嗰啲就真係犀利啲咯，話值成10幾億美金咁過10億美金其實都係得三隊啫，公牛、湖人隊同埋呢個紐約人咯。 嗯哼， 我紐約人估佢唔到， 得個支持啊！但我話 唔係，紐約人係估到嘅，其實佢不嬲你都諗下，佢嗰、那個喂 New York 啊，揾錢聖地嚟。 我最中意而家啲飛炒到好貴，越炒越貴。 係啊，喂，我唔係點樣賺你錢啊，大佬？ 因為太多華人 股東交代噶嘛呢啲。 咁賺錢還賺錢啦，同隊波成績冇關係啦，都係第一位。而家嗰隊波 係 咪？而家連 playoff 第即係頭八位都唔知得唔得啦。咁呢個係會同佢隊波嘅收益都有少少關係嘅表現就。咁你係電視啊，大佬，你又會講？其實湖人第二啊，但係今年唔知啊，好似之前都話喂湖人打到咁咧 ，ESPN 有啲咪抽起咗唔播，或寧願播帝王隊啊對太陽隊嗰啲嘅，咁啊。變咗其實就一定係對個收益有影響㗎啦，對波嗰，所以 Kobe 即係出嚟 都要出嚟拗頭都要坐喺度， 係啊，都話出嚟其實我之前都話喂，你都要保住個收益，話嗰隊波話有電視又要睇住你，現場嗰啲人入嚟又睇你嘅啫嘛，都係唔係一定要贏波嘅咁樣咯， 俾個影去睇下啊嘛，大家都 所以睇下幾時復出啦，嚇救一救佢啦，咁啊今個禮拜時間又到啦噃，係有冇補充？我就我哋。下個禮拜新年先播出嚟嗰集係咪啊？ 呢一集唔 係，呢一集嚟緊啦。 阿謙快啲翻嚟啊！你 係啊， 快啲保養好自己。 阿謙可以新年後翻嚟咯。 係啦，歸隊啦。OK， 好啦，好 OK， 下集再見，拜拜， 拜拜。